小胖变皮球。小胖听见隔壁的姐姐说过，人身上长的东西要是一直不用，它就会退化。小胖问，什么叫退化？姐姐说，退化就是变没了。 真的？ 小胖歪着脑袋想着。一个星期天的早晨，天很冷，小胖躲在被窝里不肯起来。奶奶来叫他，快睁开眼看看，天都大亮了。小胖紧闭着眼不肯张开，他说， 我的眼睛睁不开。 他把眼睛闭着闭着，眼睛就再也睁不开了。奶奶说， 小胖小胖，你听窗外鸟叫的多好听，快起来锻炼身体吧。 小胖说， 谁爱听，老叽叽喳喳的，外面多冷，锻炼身体要伤风的。 奶奶还在说，小胖捂住两只耳朵不听，捂着捂着，两只耳朵缩进头里去了。奶奶说， 小胖快起来穿衣服。 小胖说， 穿衣服要动手，多麻烦，我才不高兴呢。 小胖两只手缩进身子里去了。 小胖想，起来就得走路，那多累呀，我才不高兴呢。 小胖的两只脚也缩进身子里去了。小胖躺着一动也不动，脖子和脑袋都缩进身子里去了。这时候小玲来找小胖玩，他叫着， 小胖小胖， 没人答应。他跑进房里，揪开被窝一看，被窝里只有一个大皮球。 小玲说，咦，哪来的大皮球呀？一定是小胖藏在这儿的。 说着抱起皮球就向院子里跑。 小胖大声喊，我不去我不去。 可是小胖在皮球里面说话，小玲听不见。小玲跑到院子里，叫院子里的小朋友都来踢皮球玩。小朋友们分成两队，这个一脚那个一脚，把球踢来踢去，痛得小胖哇哇叫，可是大家都听不见呀。小玲一脚踢得太高了，把皮球踢出墙外，落在阴沟里。阴沟里又臭又脏，皮球身上都是泥。小胖大叫起来， 臭死了，脏死了。 正巧有个大哥哥经过，他把皮球捡起来朝院子里踢去。院子里的孩子看见皮球回来了，都大声叫好。皮球落在院子里的地上又弹起来，哐的一声把玻璃窗打碎了，皮球落在床上。小胖睁眼一看，自己蜷着身子躺在被窝里，小玲正在打他的屁股，嘴里还在叫着， 小胖再不起来要变成个大皮球了。 小胖怕自己真的变成大皮球，就连忙起来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